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双减政策下首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教师总数已达到1792.97万人，教师规模不断扩大。15年1300多亿元支持，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提高，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双减新政落地之后，校内托管、作业不出校门、1、2年级取消纸笔考试，学校老师们肩上的责任显得更重了。那么，双减政策给一线在职教师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如何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尽心育人？给学生、家长减负的同时，教师的待遇和休息时间能否得到保障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是第37个教师节。回忆起老师啊，曾经身为学生的我们呢，脑海当中总会浮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样的温馨场景。那与以往不同的是呢，今年的教师节啊，也是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的首个教师节。在政策倡导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时候，我们是否关注到了老师们肩上的担子？双减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如何营造一个尊师重道的育人环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一线教师，一位是中关村一小高级教师陈成军，另外一位是芳草地国际学校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张龙。让我们一起来倾听老师们的心声。 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关村一小的高级教师陈成军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主持人好。 今天也是教师节哈，也要祝陈老师节日快乐。那么在9月8号啊，教育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相关负责人就说要不断提高我们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而且我们也看到啊，教师的队伍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首先啊，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啊，身为教师，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职业呢？ 我自己工作29年吧，我自己认为这个教师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从大的方面去说嘛，教师是培养国家的人才，培养我们的接班人的工作，所以说这个教师的工作，说实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很光荣，责任很大。 您是29年的这个教龄哈，也是一位资深的啊，在一线啊从事这个数学教学的这样的一位资深的老师。那么现在教师减负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话题啊，那现在也有一个双减的背景，也有声音就觉得现在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啊，会比较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现在的一个工作的强度呢？ 教师的工作跟其他单位的工作确实是有很明显的区别。教师的工作没有特别清晰的上下班的界限。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学教师吧，他不是说早晨几点上班，下午几点下班，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学生，他还有背后一个一个的不同的家庭。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尤其是担任班主任的老师，工作强度特别的大。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就得从家出发，7点左右到学校，7点多就开始等待学生做早操啊，带领学生早读啊、早自习啊，一直到晚上5点半下班，6点多钟才离校，到家基本上都是7、8点钟。但是到7、8点钟之后，这个工作肯定是还没有结束。一般家长晚上吃完晚饭9、10点钟的时候，他会跟班主任沟通一些孩子的各种问题。所以说老师的工作表面上看很轻松，实际上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上下班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们基本上晚上10点多都经常会接到家长的各种的咨询，孩子的各种问题都要进行跟家长沟通。所以说这个工作时间真的是没有固定的界限，主要就是没有这个时间上没有固定的一个上下班的时间点。 可能总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啊。即便是下班了，可能还要回复一些家长的这些问题。而且很多教师其实是自己也有孩子，也有家庭需要兼顾。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觉得能有办法老师既兼顾到这个学校的教学，然后呢处理学校的学生的一些问题，回复家长，又要兼顾自己的这种家庭和孩子的辅导吗？这个怎么平衡呢？ 确实，这个是一个难点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带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正在上小学或者是上初中的老师，他有双重的压力，自己要担负着自己班上的几十名甚至100多名的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回家还要带自己的孩子，确实是很忙。所以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就是把时间基本上都交给那个班上的孩子了。一般情况下，对自己的孩子看管的、照顾的时间就相对少一些，一般都是请那个另一方家长就解决这个带孩子的问题，因为自己的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了，就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呀，或者是带孩子一些户外活动啊，都只能是交给对方了。自己的时间实在是排不开了，基本都是这么安排的。 是啊，可以说这个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扑在了所教的这个孩子身上，可能对于家庭来讲啊，就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啊，也是做了，其实做了挺大的一种牺牲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也是有一个新闻哈，最近就是说有很多人去报考这个师范生，这个教师这个岗位，它的吸引力哈也是越来越高的哈。所以您作为一个有将近30年教龄的这样的一位资深教师，您觉得就是身为教师啊，他的这种对您的这种吸引力，或者说是职业的这种荣誉感，体现在哪里呢？ 教师的荣誉感不仅仅是自己有工作的成就，就最主要是看着自己带过的学生，他们由慢慢的由一点一点的长大，他们长大之后做出很大很大的对国家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其实我们自己取得一个什么成绩，我们真的是看得很淡很淡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孩子由小到大，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成长。孩子，我们看到孩子的成绩，我们会更欣慰一些。 那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教龄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些孩子他的成长哈，就是在您的这种抚育之下，在您的这种教育教学的这种方法之下，孩子他不断的这种成长的故事？ 这样的事情很多，真的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我刚工作的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孩子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20多岁。所以说，那个孩子可能是3、4年级的时候呢，没有养成一个特别好的学习习惯，对学习不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然后我接触这个班之后，跟这个孩子课下多沟通，课下的时候多跟孩子在一起玩一玩，然后多跟他一些做一些交流，多赏识孩子，多鼓励孩子，孩子慢慢慢慢的就爱学习了。然后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哪儿呢？因为我刚接班的时候，这个小孩的成绩基本上是属于那个及格和不及格的边缘的程度。经过2年的时间呢，我们在一起的学习，共同的学习，共同的进步，孩子最后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能达到数学成绩满分的成绩，而且语文成绩、英语成绩都有各个方面的提高，对孩子的学习帮助还是很大的。 就是有特别大的一种鼓舞啊，特别是您跟孩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可以说是，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玩伴，也是他的朋友，所以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对，孩子可能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这样的话，孩子更愿意亲近，他更愿意接受你的课堂，接受你的教导。孩子还是，他一旦喜欢这个老师，他就会喜欢这个学科，从而也会喜欢上学习。 是，您说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其实家长也非常有必要要引导孩子喜爱老师，尊敬老师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下跟老师去沟通，不要在孩子面前，比如说去指责老师，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哈。先树立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威信，可能对于孩子的成绩帮助会更大。那我知道，其实您也是教育和培养了非常优秀的自己的孩子啊。那您自己是怎么去平衡的这个教学和家庭的呢？ 我的孩子现在上读研究生嘛，他上小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这么安排的。因为孩子的学习一旦养成一个自主的学习、主动学习的一个好习惯，以后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他会很轻松的。所以说我基本上是，他上小学1年级、2年级的时候，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会用留出很短很短的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跟他谈一谈在学校上课这一天的感受。然后学到的东西跟他一起交流交流，然后孩子也爱说，然后你也能发现出孩子到底上课听没听讲，他学没学东西，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自己遇到困难之后，他自己就会学习。我记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上小学的时候，四五年级学那些很复杂的一些数学问题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直接告诉他答案，直接告诉他方法的，让他自己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有的时候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可能要花费10分钟甚至20分钟的时间，那我也不告诉他方法，让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去琢磨，去尝试，去试错。然后他通过20分钟的努力，他终于发现这个遇到这个问题这么去解决，对孩子的学习帮助特别大。以后孩子遇到各种问题，不仅仅是数学问题，各种的学习的问题，他都会用这种方法去面对困难。所以说就是小学3-4年级一旦养成一个爱学习、会思考、勇于探索、勇于探究的一个好习惯之后，最后他会主动的学习的。所以说就是上了中学之后，基本上就不会跟孩子再探讨一些学习的问题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不会再具体的指导这个学科怎么去学，那个学科怎么去学，他自己就会放开了，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学了。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您也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哈，就从小要去点拨孩子，跟他谈心啊，跟他聊，让他自己主动的去学习。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呢，有一些家长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啊，比如说他家长就觉得可能小的时候孩子自律性比较差，减负之后如果作业量不够啊，测试量不够的话，那孩子可能他会出现成绩不理想或者知识掌握的不牢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有很多家长就把更多的期待啊放在了老师身上，也放在了这个学校，这无形当中其实也给老师啊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压力哈。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家长的问题，您会怎么去回复家长的担忧？那么学校的这种教育教学在双减之后做了哪些调整呢？ 一般情况下确实是先，尤其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8月份的国家这个对这个课外班的一些那个一些措施，家长都很担忧，说以前我们总是上课外班，现在没有课外班上了，我们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突然下降。其实这一点真的不没必要那么过分的担忧。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校的老师都会准备上课之前精心的备课，然后我们把那些双减，把那些繁杂的一些那个陈旧的知识、机械性的重复性的东西，我们把它删除掉，我们都会给它变成一些综合实践性的东西、创新性的东西，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的知识，在这时候方面下大力气，设计分层的作业。所以说对孩子的能力培养我们更关注的更会多一些，对孩子的实践操作动手能力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所以所以说表面上看那个成绩不用担忧，我们更关注孩子的真实的核心素养。所以说家长没必要去过分的担忧那些知识表面的一些东西。 是，那更注重孩子动手能力和能力的培养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核心素养，那可能对于小学的孩子来说，您认为他所要具备的这些核心素养哈，包括一些什么呢？ 小学就是会思考，会主动的思考，面对困难不退缩，然后勇于挑战困难，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任务就可以了，不是为爸爸妈妈学习。 那所以家长朋友也不用担忧哈，其实学校和老师啊已经考虑到了孩子他的这种核心素养和能力的这种提升哈。是的，那其实呢，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环境啊也在不断的呼吁要给我们的中小学的教师要减轻负担哈。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确实作为一线的教师，特别是代班的班主任是很辛苦啊，时间上呢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种教学呀，或者说是日常的这种管理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还有中央办公厅就发布了相关的这个意见啊，要减轻中小学教师的这样的负担，特别是呢跟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要放一放，能够确保教师能够潜心的教书，静心的育人。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您有什么样的这种体会啊？另外就是在这个教育教学创新上，也谈谈您个人有哪些新的尝试。 这方面其实表面上看是好像跟学习无关，跟教育教学无关，其实还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的最近这一年多的一个疫情防控，每天班主任要做的事情真的很累很繁琐，每天都要给小朋友测体温，然后消毒，用餐之前还要带着孩子去洗手，看着好像很辛苦，确实是应该的必要的，这也是为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打一个好基础。其实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繁琐的工作， 再比如那个，可能是有的学校的学生啊，可能会迎接上级那个精神文明办公室啊，各个方面的检查，检查孩子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检查一些其他的东西。其实这也是潜移默化对孩子进行一个德育的渗透嘛。所以说，看似好像是跟教育教学无关，我们不能把那个单纯的就看成那个书本的知识，只学书本的知识远远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培养这个人要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仅是书本的知识，孩子的品质、品行、品德更重要一些。所以说有一个好习惯、好身体，我觉得比那个单纯的书本知识考满分可能作用更大，意义更大一些。 那就是在这个教育教学的创新上哈，因为我们看到相关部门也提到了要激发老师的这个专业发展动能和教育教学的热情哈，在这方面您个人有哪些尝试呢？ 我自己的上课就是我接触的孩子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都会有一个统一的反馈，他们都会说陈老师的数学课堂就是讲的不多，让我们思考的时间多一些。我基本上就是我能让孩子自己说的我肯定不会说，让孩子自己动脑筋思考能够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不会给他明确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不会直接的去告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们同伴之间，我特别倡导就是同伴学习，如果他们同伴在一起能够经过一起讨论一起争执能够解决出这个问题，我肯定也是不讲的。如果你老师讲的过多，孩子可能就被动的吸收被动的听，可能效果就相对差一些。 这也是一个独特的陈老师教学法哈，就是这种方法是不是在实践当中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哈？就据说您班的这个孩子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好，这个也跟他们自己说自己动手自己解决问题也有很大的关系哈。对于教师来说，找到一个好的这种教学的方法哈，启迪孩子也会有这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对，应该是这样。对， 是的。那今年呢也是第37个教师节哈，同时也是双减之后的首个教师节。那么在近段时间啊，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评论，那有的老师就说在校内托管啊等等一些新的政策落实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能够充分的照顾到老师的权益，比如说老师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呀，还有这个薪资发放啊等等。那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时刻，也想问问陈老师哈，您有哪些愿望？ 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所有的教师都身体健康，因为你只有教师做到身体健康，你才能天天到校给学生上课，学生才不至于那个因为你自己的请假呀生病啊影响孩子的课业学习。 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愿望哈。对，好的，非常感谢中关村一小的高级教师陈成军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陈老师。 您刚才听到的是拥有近30年教龄的中关村一小高级教师陈成军老师的育人感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双减后首个教师节，听听一线教师的心声。在双减政策下首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教师总数已达到1792.97万人，教师规模不断扩大，15年1300多亿元支持，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提高，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双减新政落地之后，校内托管、作业不出校门、1、2年级取消纸笔考试，学校老师们肩上的责任显得更重了。那么双减政策给一线在职教师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如何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敬心育人，给学生家长减负的同时，教师的待遇和休息时间能否得到保障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三尺讲台一片丹心，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继续走进一线教师，芳草地国际学校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张龙，听他来讲述教书育人的故事。 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芳草地国际学校的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张龙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大家好。 今天是教师节哈，首先也祝您节日快乐。那么在前两天的教育部的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呀，我们也看到，目前呢，我们全国范围之内的教师的规模呀，也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报考师范院校的这个学生啊，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教师这个职业，它的这种地位和待遇啊，正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看到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要真正的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您身为教师怎么样去评价自己的职业呢？ 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啊，确实是神圣的。每位教师呢都有一颗初心，那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当我们踏进师范专业院校的时候，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就一直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无论是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我觉得全社会呢都应该形成一种尊师重教的这种风气，让教师踏踏实实的教书育人。至于这个教师的待遇啊，方方面面，其实我觉得精神层面是特别重要的。我希望当人们提及老师的时候，都能够有心里为之一振的感觉，那就是全体社会人啊，都应该觉得，哎呀，我们要尊师重教。而我们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呢，也应该始终把这种德行和能力置于心中，也就是爱与责任。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专业的基本功和专业的技能，就能够让每一个孩子收获到幸福啊。所以我觉得能力特别的重要。我们现在指的这种爱，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这种爱，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去爱孩子。那这个能力，我觉得就是专业的基础的能力，能让学生爱上你自己的这个学科，能让学生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是啊，您说的爱与能力啊，包括爱与责任，这都是特别重要的哈。而且是分量很重的这些词和这些责任担当。其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在回想自己的成长道路上，肯定会有很多托举他成长的这些老师，会让他们去印象深刻的哈。所以，其实老师是抚育人，去教育人，去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岗位。那么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要给学生减负啊，其实也应该给老师减负哈，给教师减负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在双减的这个政策的背景之下呀，有一些声音就认为说，现在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啊，因为现在学生在校时间就更长了啊，而且要求学生的一些书面作业啊，需要在学校完成。那您自己的这个在双减政策背景之下，您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一线教师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双减政策之后对他们的这种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双减这个问题啊，真的是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减负、减轻学生的这个作业负担，确实我们要在课堂上进行提质，就是提质了之后才能减负。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说、对家长来说，甚至是对教师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政策。特别是刚刚开学这2周，老师们呢确实比较辛苦。我们基本上老师从7点10分左右就到学校了，学生5点半放学之后，老师收拾完教室啊，再备一备课啊，基本上6点左右离校。因为前2周呢，我们其实开设了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社团活动，还有体育活动，孩子们需要选课啊，需要调整这个课，所以每位老师啊，尽量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所以前2周，老师们真的是特别辛苦，可能后面所有的课程稳定了之后，老师们也会稍微的调整一下。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给孩子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这个课程啊，包括可以选课啊。在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才有这种选课的机会啊。那现在，把他这种下沉了，到小学的时候，孩子就有这种选课的权利了，是吗？ 对，我们围绕着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体系，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程，每一个年级都有很多门课程可以自由的选择，比如说体育类的这个篮球梦启航啊，足球类的旋风足球啊，包括科技类的科学制作，还有艺术类的音乐之声，这个硬笔书法等等，我觉得真的是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呢，学生在4点半到5点半之间，这1个小时可以自由的选课，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啊，就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样的一些课程。 听起来是特别的丰富哈，孩子能够在学校的这1个小时里面哈，能够体 体验到不同学科或者不同课外活动的这种乐趣。其实这个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呢，有一些家长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担忧哈，这个双减政策要给学生减负，可能低年级的孩子就不会留很多的这个书面作业，甚至不留作业啊，低年级甚至也没有考试哈等等。那家长就觉得，那我的孩子可能自律性不够，如果让他练习的不够，测试量不够的话，那他可能未来真正面临大考的时候会面临成绩不理想啊，会出现提笔忘字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也有一些家长就将更多的这个期待放在了老师的身上，放在了学校，这其实也是给了老师更多的，怎么说，也会给更多的压力。那面对家长的这种担忧也好，质疑也好，您会怎么样去回复？那么学校的教育教学在双减之后又做了哪些调整呢？ 其实我们在回归教育这个方面啊，一定要探讨一个教育的本质的问题。我想教育一定是家校社会共育，这个孩子才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家长，一定要担负起家庭教育的任务。当然家庭教育的任务不是让您去教孩子知识或者说是一些技能啊，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像陪伴这类的，比如说陪伴阅读。我们可以针对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一起讨论啊，一起研究啊，一起探究，和孩子一起做有仪式感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我再回应一下，就是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那就是提质减负。只有提升了课堂效率，减轻了孩子的作业负担，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称之为减负。所以在课堂上我们就需要变革，减的背后提升的是质量，只有提质才能谈到减负。如果我们的课堂没有效率，没有训练，没有发展，谈不上减负。那么减的背后看的是课堂的变化，课堂应该是充满思维含金量的，课堂也应该是充满节奏的。所以减的背后呢，还要看教师，教师只有深入的备课才能提减负，教师只有认真的上课才能提减负，教师只有研究作业才能够提减负。所以呢，我觉得减负的关键还是在我们学校的课堂和教师。 是，听您刚才这样一讲哈，其实现在的孩子早已经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这种可能大量的做练习题这种灌输式的或者说填鸭式的这种教育啊。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种思维的创造性啊，让他自己去想。所以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要有更好的这种教育的方法，并且让学生掌握更好的学习的方法，才能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哈做到事半功倍啊，有一个更好的效果。那其实老师要付出很大的这种心力啊，甚至是一线的班主任老师，他还要做很多事务性的事情，就是老师的时间我们觉得他永远是特别忙碌的，很多业余的时间可能也是会被占掉的哈。那么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啊，相关的部门呢也发布过要减轻中小学生教师负担的相关的意见啊，也特别提到了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一些事项要减少，要确保教师能够潜心教书静心育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当中来。那么在一线当中，您觉得啊现在我们的老师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能和精力能够投入到这种教育教学的这种研发当中？因为我知道您是语文方面的特级教师，也谈谈您个人和学校有哪些尝试。 其实我觉得老师这个行业和其他的行业可能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于他的这种脑力劳动。他的这种脑力劳动，也并不是说每一个老师想一个方式就是一个方式，他还要尊重孩子的认知，基于学生的这种成长的规律。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特别伟大。就是当我们现在在回想起老师自己的老师的时候，就觉得老师真的是太伟大了。就是想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教师要有充足的备课的时间。对，如果老师一天忙忙碌碌，他真的是不能够很好的去教书育人。所以我觉得要给老师充足的备课的时间。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每一个单元的课门其实我都在想如何去资源整合，如何去提取信息，如何方法转化，如何拓展阅读，如何思维训练。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备课理念。所以有了时间我才能够去研究这些如果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那我可能在这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一定要给老师充足的这种备课的时间。 嗯， 那么在教学方面呢，我们始终关注的是学生思维的培养，比如说在语文教学中，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敏捷性、批判性等等。那这些不仅仅是数学学科有的，那各个学科我们都会有啊。所以在思维的这些特质方面，我们一定要去加强研究。 嗯， 比如说首先我们应该让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我们说，如果一个学生提的问题仅仅是皮毛的问题，或者说是迎合老师的问题，现在课堂上有很多这样的课堂都是在迎合老师，那我觉得就没有发挥出我们真正课堂的效率。所以一定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啊！语文课不仅仅是学好字词，同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其次呢，我们就要提升课堂的效率，让40分钟发挥出有效的价值，也就是说让学习真正的发生，让学生站在课堂的正中央。那么在此呢，我觉得要充分研究作业的功效，特别是在双减颁布了之后，那作业如何让孩子们感到有乐趣，感到它是生活当中都是学问，那我觉得这个作业就发挥出了它应有的价值。比如说一些探究性作业，比如说一些实践性作业，还有一些弹性作业，或者说分层的作业等等。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我们要更加科学、高效、合理制定作业的一个探究。 是，您刚才也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现在要从小培养孩子的一种思辨的能力啊，他的思考能力、他的质疑能力和提问的能力，特别是深层提问的能力啊。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各种各样作业的流法啊，这个还是挺新颖的，像什么弹性作业呀、分层作业呀，您能具体给我们大概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吗？ 我就拿语文来说，我们最近学了现代诗两首，那么在学完这个现代诗两首之后，那我可能有一些孩子对于写现代诗就特别感兴趣，有的孩子会觉得，哎呀，这个现代诗怎么那么有意思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哎，把那个字词默一默吧，回家之后抄一抄课文吧。那对于有一些孩子啊，思维非常的活跃，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创造性的去写一写。 其实您刚才讲的就是有一点达到了这个叫因材施教，那它的前提是需要老师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学生他的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再根据学生啊再去留作业。其实说到底哈，还是要给老师充足的这种环境和这种氛围。那今年也是第37个教师节，那同时也是双减之后的首个教师节。那么在近一段时间啊，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老师的声音，比如说有的老师也觉得在校内的托管等一些新的政策落实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充分的去照顾到老师的休息时间呢，包括老师的薪资待遇啊等等啊。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想问问张老师，您有哪些愿望呢？ 首先祝天下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尽管现在比原来都要紧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体现的是我们的责任担当。当一个老师有这样的责任担当之后，我觉得他就会化解自己的内心的这份情绪。那么其次呢，我特别想呼吁我们家校一定携起手来，共同为孩子的明天奠基。孩子不是实验品，家庭要有责任意识，学校要有责任感，只有家校携手才能够共筑美好的明天。那么今年呢，教师节的主题是更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所以呢，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师也都能够担当起这种育人使命，让我们的工作得到这种应有的这份使命感啊，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快乐。 是的啊，确实老师呢就像是一盏明灯哈，会照亮所有孩子的这个前程。也希望能够家长哈，也能够配合老师的这个工作，家校共育，让孩子呢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张龙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张老师。 不客气。 立德树人，为国育才。教师给学生以正确的理想信念引领，爱国情怀培育，品德修养提升和高远志向熏陶。在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之际，在教师节来临之时，舆论也呼吁对教师减负，减少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让他们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当中，